让我的情也从此说清楚， 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， 情有几分是温存， 还有几分是涩涩的酸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江山和王志文共同来演唱的一首《糊涂的爱》。在感情当中呢，确实是不能太计较，如果那样的话呢，往往就会得不偿失了。继续来听经典，我们会听到陈小春的那首《独家记忆》，听起来啊会让人有点心酸，因为不能在一起，所以呢两个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都希望变成一种独家的记忆。

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歌手孟庭苇，是他演唱的一首《没有情人的情人节》，收录在他1992年发行的专辑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当中。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，多少会有落寞的感觉，为那爱过的人不了解，想念还留在心里面。没有情人的情人节，以为收到安慰的卡片，想必爱过的心已发现，要我打开回忆的结。情人节快乐，快乐情人节，我只听见悲伤的音乐。情 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《故乡》。其实我们听过很多首和故乡有关的歌曲，而这首《故乡》呢唱出了一种摇滚的风格，它是许巍的一首歌，收录在他的专辑《那一年》当中。其实许巍歌中的这个故乡呢，不仅仅是指故乡的本意，更是一个让他有着归属感的一个人，一个能够带给他家一般感觉的人。 再次映上我的脸庞，

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更多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 北京时间19:00。